说得太认真，两个身影。 成一对，和一个写歌，一个很美。这首歌我想要你学会，你已经很棒。也只能看缘分，现在也都已那陌生，你哪里还会不会冷？我在等你关心，说你又讨厌了谁？我这样两个人，就是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，就算让我等，也别说得太认真。两个人一天很美，都还没睡，现在也没有成一对。哦，这首歌我想你学会，你感不感动我都为你写。